异国风情就在咱北京 啊、哦？是吗？在哪儿啊？ 来朝阳公园，初一到初六看朝阳风情节，圆你异国风情梦。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秦岚香就是目前来是确实是中国唯一的撂蹄大师，也是目前中国最顶级的这个撂蹄这个第一人吧。 第一人，唯一，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撂蹄的第七代传人刘兴在介绍他的母亲兼师傅北京撂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邢兰香。作为工艺美术大师级人物，邢兰香的精湛技艺竟然是靠偷艺而来。 教我徒弟个子师傅过去，他一敲门的话，你他这干着活呢，干了半截把这活啪就扔了。这后来这厂子他的大伙都看，那会儿不让连看都不让看，那师傅就这么说，我请你吃顿饭没问题，你要让我说说学我这技术不成。 那邢兰香大师是怎么偷学的？这北京撂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现在在全中国仅有3位传承人？请听非遗时光大型采访报道，火中雕塑第一人，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撂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邢兰香。 大家好，我是北京撂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邢兰香。 要说邢兰香大师的偷艺故事，咱们得先弄明白什么是北京撂蹄。撂蹄古称琉璃，是在中国传统琉璃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特种工艺美术品。北京撂蹄作为京城8大工艺之一，被誉为火中的雕塑。从琉璃改称撂蹄有段故事。北京撂蹄第七代传人邢兰香大师的长子刘宇对此做过深入研究。 撂蹄呢，在咱们国家呢，已经将近有600多年历史。最早呢，它是叫琉璃的，发明出来最初的运用呢，就是皇族里的朝珠，用它来区分官职的大小。因为这个材料呢，它色彩比任何的一种材质的颜色都要丰富，所以一般来选用这种材料。时间久了以后呢，它在皇族里呢就广泛应用了，不光是朝珠了，比如说配饰、帽花儿。还有屋内的装饰，盆花啊、盆景，现在故宫博物院都有的。到了清朝以后呢，乾隆皇帝他感觉叫琉璃这个词不太好听，于是呢，他就把这个名字改成了宫撂。他觉得这个琉璃呢有流离失所的这个含义，不吉利。解放以后呢，成立了撂蹄合作社，当时呢就确定是不是还叫宫撂合作社，觉得宫撂，因为皇宫已经没有了。所以呢就正式更名，干脆叫他撂蹄吧。